朝鲜各家出版社新近出版了许多有助于实现人才强国化和全民科技人才化的图书。科学百科词典出版社推出的词汇使用变览八、道德与人类增补版和优秀数学家的生涯与业绩等图书，保证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扩大科技眼界，掌握丰富的知识和常识。此外，工业出版社、农业出版社、社会科学出版社、外文图书出版社等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收录各方面有价值的资料的科技常识图书。